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近年来呢，咱们北京的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高，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率先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开园一年来，已经有50多种动物在绿心出没。在这里都有哪些种类的动物？这些动物以前栖息在哪里？给生态环境又带来了哪些改变？如何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带您去副中心感受绿色生态发展。来请出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直播间的嘉宾，是园林绿化局书香园林专家、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副主任季建伟。季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自然保护地处的副处长冯达。冯处长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北京呢，现在应该说已经是成为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都市之一了哈。这样先请这个季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北京现在到底有多少种动物呢？来， 今年10月12号，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名录共收录北京分布的陆生野生动物33目、106科、596种，其中鸟类503种，兽类63种，两栖爬行类30种，其中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有126种，包括黑冠、褐马鸡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0种，豹猫、鸳鸯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96种。 哎，也就是说北京地区分布的陆生，在路上跑的是吧，陆地上跑的野生动物的种类一共有596种了。那其中鸟类好多，鸟类占了大部分，503种哈，兽类63种。那我们也想知道现在北京的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生物啊，就是哪些地方会比较多一些呢？或者是说哪些地方种类会比较多一些呢？ 这个我想给大家正好也普及一下。 嗯， 就是生物多样性呢，我们来讲一般来说就包括这个动物、植物、微生物，还有它们整个的生存环境。通常来说呢，就相当于是有这个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还有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三个层次。 嗯， 咱北京的野生动植物啊分布其实还是很广泛的，主要首先一个前提是因为咱们北京的地理环境，咱们处于这个太阳山和燕山交汇的地方，而且呢还有5大河流分布全域。我们具有了这个森林呀、湿地呀、农田呀、城市啊这种多样化的生态系统，这样呢是我们物种多样性的一个基础。那么呢根据我们的监测呢，就是除了像刚才季主任提到的野生动物以外，我们的野生的维管束植物呢还达到了2088种。 维管束是什么呢？ 维管束植物呢是一个这个植物的学术的术语，通常来说我们就是讲高等植物啊。然后呢包括像百花山葡萄、紫段、黄柏、野大豆，这都是国家级的这个重点保护的物种。 我还真不知道百花山还有葡萄呢。 啊，对，百花山葡萄是一个，我们讲是一个极小种群。是这个最早啊，我们就是在109国道的边上发现了一株。这是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株。后来呢，就是这里其实还想就是拓展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迁地保护和就地保护的概念，它正好就在我们的百花山的自然保护区里边，本身是一个就地保护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为了拯救它，然后还将它的这个种植资源呢扩繁到了我们的嵩山的国家级保护区。现在两个区域就是长势的都是非常的好， 都有。 对对对。那么 这葡萄味儿怎么样？ 葡萄目前这个我还没有尝过。 真贵了哈。 对对对， 舍不得尝。 就是百花山那里它那个原生的有一个植株，在去年是首次开花结果了。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舍得吃，就像您说的。 来，您继续。 然后整个我们的分布呢是根据我们的监测有7个集中的分布区，当然更多的是在像这个百花山呀、东陵山呀或喇叭沟门啊这样的这个 生态系统比较原真的地方。 嗯， 但是呢，就像您说的，咱们副中心的这个绿心儿一样，随着城市的这个咱们这个公园绿地啊，整个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护工作越来越好。 嗯， 现在呢，咱们老百姓实际上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门口看到各种小动物，松鼠啊，包括各种鸟类。 嗯， 咱们北京也是鸟类之都啊。 嗯， 对。 那么咱们北京的这个重点保护的这个物种集中在哪些区域呢？ 重点保护的物种， 嗯， 我们讲这个刚说到的这个这七大有七大核心区域啊。 嗯， 就是百花山、东陵山、龙门涧、黄草梁，这是 一个区域， 这是一趟。对。 哦， 还有像北部的这个延庆的这个嵩山、玉渡山到泰安山、龙庆峡，这是一趟。 嗯， 到怀柔这边喇叭沟门、茂山是一趟。 嗯， 然后西南方向我们十渡、上方山、石花洞，这是一趟。 嗯， 然后再到这个东北方向，这个雾灵山、古北口，以及咱们中部就是这个怀柔和延庆交界的地方，这个八达岭、黑驼山、云木山， 嗯， 这是一趟，以及这个黄松峪和追风山，这是我们这个请相关的专家进行的这个一个调查显示出来的。 嗯 啊，这些地方呢也是咱们的自然保护地集中分布的地方。 嗯 啊， 那我知道呢，这些年呢，咱们北京也是为这个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哈。这样二位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这几年咱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现在的这个生态环境是怎么样来满足这种生物的栖息条件的呢？ 嗯，我想宏观上讲一下这个概念吧。 嗯， 这些年呢，咱们市里其实是非常重视这一块工作。我从三个方面说。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要保护它的这个生态系统。 嗯， 所以呢，这些年做了很多关于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的工作。一个呢是建设大尺度的生态板块， 嗯， 像这几年咱们的这个两轮百万亩造林，咱们现在在光在城区里营造的这种万亩以上的绿色板块就有260多处。 嗯， 通过这些板块呢，还连通了生态廊道，促进了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完整性。 嗯，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目标呢是希望能有通州的一只小兔子，它能够安全的跑到延庆。 嗯， 啊，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啊。 然后第二呢，就是包括开展湿地的生态恢复，包括我们城区西海这个西海湿地公园、亚运村的小围湿地，现在老百姓的反应都很好，到那儿去遛弯能见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禽类。 嗯， 还有呢，就通过这个城市森林的营建啊，包括恢复这个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 嗯， 我们在这个城区呢，这几年建了这种小围湿地和城市森林有40多处，560多公顷，这种很多小型的兽类啊，它的这个生存环境就大大的提升，包括我们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市呢有36.8万公顷，90%以上的这个国家和地方的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实际上在自然保护地内呢，都获得了一个很好的保护。 自然保护地哈， 对， 啊， 就 现在刚才说全市是也有很多处了，是吧？ 对，全市一共有79处， 79处了， 对对对，基本上到咱们国土面积将近就是20%的样子啊。 嗯， 这咱们北京啊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所以说呢，我们拿出来这么多空间来做这种保护地还是很不容易的。 没错， 就是说明我们对这个生态还是非常的重视。 是 啊。 嗯， 当然呢，我们还有这个加强重点物种的保护，像极小种群呀，包括像我们基主任这里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就专门负责这种， 嗯， 来救护这些野生动物啊，监测呀。当然还有呢，我们也积极的开展生物多样性的宣传。 嗯， 一个是日常结合我们，像我们市园林化局经常有一些科普的活动和自然教育的活动，我们就把生物多样性的内容加进去。特别是今年呢，在咱们中国举办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大会，我们也结合这个主题啊，做了一些宣传。 嗯， 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立体化的方式。 我们这个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为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其实是维护了它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个概念。 嗯， 因为从这个保护上来讲的话，野生动物一个是营造它的栖息地，刚才这个我们那个冯处已经讲过。 嗯， 然后栖息地是非常重要，因为不管是从物种的恢复来讲的话，还是说这个它在这儿更好的生活，有一个很好的环境，才能造就动物的这个在这儿能安全的生活。因为我们从救护中心其实是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野生动物救护的工作，另外就是这个疫源疫病监测工作。救护工作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野外的野生动物如果发现了这个 不适合的或者是伤病的，然后我们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会派人，一个是指导进行这种放生或者是治疗，简单的治疗，如果简单的治疗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就会简单的处理之后让它回归到自然。另外就是从野生动物疫病监测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很简单，就跟咱们现在的疫情防控可能意思差不多，如果说发现野外的动物出现了这个不正常的行为，然后我们就会派人去加强这个监测，然后及时的处置，保证它在野外的能够正常的这个生活，然后也是为了我们人类的这个公共卫生安全做保障。 宝姐姐一早就发上来了，说有黄鼠狼、刺猬、豹猫、松鼠、乌鸦、喜鹊等等。哎，这个是确实是咱们北京的这个野生动物。燕林还给我们发了图片，说有天鹅、野鸭、乌鸦，还有这个燕子。红果说了，有鸳鸯、白天鹅、黑天鹅、雨燕、戴胜鸟、大雁、刺猬、狐狸、野猪等等。5434JP 说，近些年见到过野生的刺猬、啄木鸟、斑鸠、野鸭子，还有叫的挺好听的鸟，但是不知道鸟的名字。因为刚才先把咱们北京的整个的一个情况请二位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那接下来季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吧，咱们城市副中心，尤其是我们今天最开始要说的就是绿心森林公园嘛，这个绿心公园里头有哪些飞禽走兽呢？ 其实这个问题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主持人也说过，刚才这个各位听众们说的也非常这个全面了，因为很专业，涉及的野生动物种类也都非常多。其实从这个整个全市来讲的话，我们的野生动物开始的时候已经说过一共有596种，然后现在城市副中心呢，由于建成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现在从监测的这个情况来看已经达到了50多种，但是现在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长耳鸮啊、红隼啊，这些白鹭、雉鸡类的这种很多。其实不光是城市副中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周边，就包括城区，都每天都可以见到很多种的野生动物，只不过大家可能不是过分的关注，然后比如像黄鼬，咱们平常说的黄鼠狼还有刺猬，这些在城区的这个部分小区里也是经常能见到。 是，我刚才看到好几个朋友发这个刺猬，我最近也有朋友还在朋友圈晒过，就看他们小区的那个草地上有见过刺猬。 对，还有这个红隼，还有朱颈斑鸠，像什么麻雀啊，这种在北京也是非常常见的，不光是在副中心，因为这些随着副中心建成的时间越来越长，可能野生动物的种类还会逐步的增加。 对，而且野生动物不是也跑来跑去的吗？是吧？ 对。 啊，那副中心的这个野生动物，咱们做过一些什么统计吗？大概多少呢？ 初步的有个调查，前一阵儿这个我们也组织过专家进行过简单的这个就是特别初级的调查，差不多这野生动物种类就达到50多种。 哦，50多种。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个城市绿心还专门为这个小动物留了一片区域叫生态保育河，也是这里的一个特色哈。这个河是核心的河，生态保育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很有特色的。 生态保育河其实位于这个绿心公园的中心地带，原来就是在这个北京的东方化工厂是原来它的这个厂址，这个预留了78公顷的生态保育河。在这个生态保育河建设的过程中，其实就请了这个野生动物保护的专家去进行论证，就是说像开始的时候这个绿心公园到底应该怎么建。因为在开始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的这个领导和专家都提出来尽量给这个野生动物营造一个空间，但是我们建公园的经验大家都是很丰富，但是具体说给动物留到什么空间，说怎么样的环境能适合野生动物栖息，可能是一个野是开始研究的一个课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就请了相关的这个专家，从而考虑这些问题，然后经过就是不同的环境会给动物这个会吸引不同的动物，比如说同样是针叶混交林，比如在这个低密度地区的就适合小型鸟类的栖息，然后高密度林地就适合猛禽和啄木鸟的栖息，所以在这个同样的是不同的造林的条件下，可能不同的这个树种搭配和这个空间的这个预留，会为不同的动物留出不同的空间。所以在这个生态保育河或者绿心公园建设的过程中，就充分了进行了论证。然后目前经过土壤修复和地下水的专项治理，化工厂的污染物基本清除，这保育河进行生态修复的政策营造稳定层次丰富的密林植物群落，形成了生物多样性和生物栖息地最为丰富的区域。同时在这个生态保育河的经营管理上也是保留了近自然的经营，就禁止或者限制游人进入。然后如果说这个 就是人为的干预减少的话，野生动物就能在里边自然的栖息， 给他们留一块小动物们自己的天堂哈。 对，就是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利用自然生命力修复严重污染区域，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其实这个从法律上我们也是有依据的。 嗯， 在这个2020年6月1号实施的北京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的第十三条就规定了，野生动物栖息地管理机构或者责任部门应当采取以下的保护野生动物措施。 嗯嗯， 一个是制定实施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制度，这个可能从管理规范上要有一定的这个依据。然后第二个就是设置野生动物保护标识标牌，明确保护的范围、物种和级别。然后第三个就是采取种植食源植物，建立生态岛或者保育区，配置巢箱、鸟食台、饮水槽等多种方式，营造适宜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环境。这个就刚才说的生态保育区，其实和我们说的生态保育盒是一个概念 啊。 然后另外就是第四个方面，就是在这个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避免开展影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环境的芦苇收割、植被修剪、农药喷洒等活动。因为在这个芦苇收割的过程中，确实我们也之前收到过这个不同的这个市民的反馈，就是有些区域或者有些公园在这个鸟类繁殖的季节进行收割芦苇， 就破坏了它的这个栖息的地方，是吧？ 对， 人家鸟本来在里头搭了窝，把芦苇一收，人没地儿了。嗯， 然后第五个就是制止追逐、惊扰、随意投喂、引诱、拍摄、制造高分贝噪音、闪烁、射灯等干扰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其实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可能问题比较突出，也很难管理，因为这个随着大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人拿着相机到野外去拍动物。 嗯， 但是过多的人这个去拍动物的话，可能对动物就有影响，因为也发生过就是为了拍黑冠飞翔的照片，然后用石头去这个惊吓黑冠，然后为了拍那张飞翔的照片，也有的人为拍这个猫头鹰这个睁眼的照片去踹树，所以这种问题都是发生的。然后在这个保护条例里边就规定禁止这些行为。然后这个生态保育盒其实就是一个咱们说的生态保育小区，就是概念不一样，但是这个功能和作用是一样的。其实它的这个主要这个好的一个方面就是限制住了游人的进入，因为就通过我们的硬隔离，因为现在公园里可能给游客的这个空间很大，然后游客可以到任何一个区域去，然后这样的话给野生动物的栖息就压缩了它的空间，因为这个生态保育盒恰恰的就给动物预留了将近有这个1000亩地的这生态保育盒，这样的话为动物的栖息留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嗯， 然后让它在一个荒野的状态下，因为这个也是我们将来公园建设和这个绿地保护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刚才说了，生态保育盒其实一般人是进不去，是留给这个动物们的哈。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生态保育盒里头是什么样的呢？怎么来吸引这些小动物到这儿来呢？小动物不是说像人似的，您跟他说那你们就去那儿吧，他就过去了。他得觉得那儿好他才去啊，是吧？ 其实这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就比较好了，因为这个从野生态保育盒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得创造出适宜野生动物生活的空间，所以动物才能去。一个是在这个树种选育的时候就是充分考虑到鸟类的因素，因为我们曾经有个领导也已经说过这句话，就是种什么树鸟说了算。然后尽量在这个种植的过程中以这个乡土树种为主，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抚育的成本会相对的要低。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合理配置树种，特别是鸟类的食源树种，因为这个从动物来讲的话，它必须得有吃的才能在那儿这个生存。 嗯， 然后要兼顾各个季节和月份鸟类食物的均衡性，确保食源植物分布的连续性。 嗯， 注重阔叶树和针叶树的合理搭配，比如针叶树如侧柏，不仅为这个鸟类提供食物，同时又为多种鸟类提供包括猛禽的这个夜宿地和越冬地。三是实行桥冠草藤的合理搭配，避免植物单一，构建稳定的多物种长期共存的复层立体植物群落，在有条件的地方营造本结实堆。 嗯， 因为这个本结实堆大家可能这个有些人很熟悉了，因为从我们的领导来讲都是很熟悉。其实这个概念 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还是我们从国外引进来的。其实这个最早是在城市的动物园草食动物区。 嗯， 然后这个在里边，因为草食动物把它这里边弄得特别干净，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丰容的一个措施。我们就在这个它的这个生活区域里用一些废弃物，包括石块啊，包括树枝啊，给它搭一下，把它的草种种到这个里边去，然后这个 草食动物在吃的过程中，它不会伤及到这个植物的根儿，就是它每随时吃，植物还能随时长，其实是一个丰容的措施。 嗯，本节是堆，本来的本，杰出的杰，士兵的士，堆是这个土堆的堆， 对， 本节是堆， 其实它就是一个人的姓名， 是吧？这个人叫本节士哈， 对， 他 是兄弟， 他弄的这么一个。这个堆是什么呢？其实我看也有解释，说白了就是人造的灌木丛，是吧？ 对， 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把它从动物园里拿到我们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然后给动物营造一个生活的空间。 就是咱们人工的，就给把石块啊、树枝啊堆一块，然后就是或者一些藤蔓啊，就给它堆成一个就是这种树堆，因为要树要可能这些草啊藤啊要长很久才能自然形成这种堆，咱们现在人工给它堆，然后给动物等于是有这样的一个，他们就很喜欢在这种地方栖息啊，或者是晚上睡在这里啊，是吧？ 对，因为这个本节式堆它有几个功能，一个是它这个在最下层我们是放了一堆这个就是林下这个废弃物，什么树叶啊，那些东西要堆到底边去，然后上边压一些石块，再压一些这个枝条，然后从这个温度上来讲的话，就底层的温度要比外边的高，就在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 人家睡里头才保暖呀。 对，然后里边又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昆虫，它可以在里边这个土质比较疏松，然后另外温度比较高，昆虫在里边多，然后这个吃昆虫的小动物也适当的就会来。 他们就喜欢这儿。 对，另外然后上层还有一些这个空间，然后也为动物躲避。然后在里边的穿行提供一个空间，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捕食小动物的动物也会来，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个生态链，它的自然环境就会丰富。像刚才我们这个说的生态保育盒，其实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把人和动物分开，然后在这个本节式堆周边，我们又可以搭配一些什么食源植物啊，包括我们观赏性的小灌丛啊，还有一些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一些硬质的栅栏给它隔离开，就是把人活动区域和动物活动区域用这种这个自然的手段给它隔开， 让这个动物能更自在一些啊。 对，然后这个刚才接着刚才那个问题说啊，我们现在就是在林下适当的保留林下，尤其是道路两侧的这个道路下大片生态林以及防护林以及乡土植物，适当的减少人工藻坪的建设，就是这样的话留着我们自然的这个环境，然后就是其他还有就是在这个防火清理这个时间的时候，就是清理防火这个废弃物的时候，然后尽量就是说能在不影响这个防火期或者是防火要求的时候，我们为动物保留这些这个植物或者是它的生活的空间，然后植被修剪啊，农药喷洒啊，这些东西都是考虑到动物生活的因素。然后第六个就是增加环境的这个种类，因为有什么样的环境才会有什么样的动物。其实不光是刚才说的我们造林，还有其实从生态系统来讲的话，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些东西都是动物生存的这个需要的环境，因为不同的动物对不同的环境是有不同的需求的，所以说如果说在一个空间内或者在有限的空间内，我们把这些环境都丰富了，就适合这些动物生存的这个，不是适合这些环境的动物都会到里边生存，如果他们都到一起来，那我们的环境生物多样性就会更加的丰富。其实从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存来讲的话，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说我们从我人的需求，这个可能是吃住行，是吧？然后从动物的生存，它可能就是吃喝住行以及它的这个隐蔽场所。然后生态保育盒在设计的过程中，就是考虑到了动物的这些习性，在这个提前给它做好这些措施。然后随着这个生态保育盒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它的作用会越来越大。然后将来可能会去的动物会越来越多。 好，那么到底呢，小动物们在这儿住的怎么样哈？这个这里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野生动物，一会儿我们请二位来跟大家接着介绍。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八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近年来，北京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提高，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率先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的问题。开园一年，已经有50多种动物在绿心出没。这里都有哪些种类的动物？这些动物以前栖息在哪儿？给生态环境又带来了哪些改善？如何诠释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呢？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是市园林绿化局书香园林专家、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副主任季建伟以及自然保护地副处长冯达。8398说了，很多公园都有刺猬、小松鼠，现在可以天天见到喜鹊，特别的多。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我在西山上亲眼见过大蟒蛇，我的天哪！还有狐狸、鹰、野兔、野鸡、黄鼠狼。碰到大蟒蛇的话，我们是应该快跑还是站那儿不动啊？ 其实它的这个概念可能不对，因为从北京来讲的话、 啊、 蟒蛇是肯定是不会在北京有分布的 哦， 所以它的种类可能是有误 哦，就是见到蛇了应该是。 对， 就是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见到蛇有两种说法，就是一种是赶紧跑，一种是不要动。 其实见到蛇的话也不用那么过分的紧张，其实从蛇的这个习性来讲的话，从野生动物整体的一个习性，就是它见到人的第一反应，如果说在不危害它的这个安全的情况下，它还是主动会跑的。因为我们在山里，你看大家去爬山的时候，很少在山里能见到兽类，什么像是刚才说的这个野猪啊，包括松鼠，如果不是跟人产生这个投喂或者产生这种关系的话，你在野外也很难见到它们。 动物其实也是怕人的， 对，大多数动物见到人的第一反应还是会躲的。 哦，5155SN 说有黄鼠狼、松鼠、刺猬、乌鸦、喜鹊，还有戴胜。哎呦，能认识这鸟也是不错哈。那咱们接着先说刚才这个，说到城市绿心，就是城市副中心的这个绿心公园里头生态保育河。吸引了很多这个小动物在这儿。那野生动物如果它住在这儿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动物它会自然的这个迁徙嘛，那就会破坏它的这种自然迁徙吗？ 其实这个从概念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从我个人啊，倒不这么认为，因为它整个在这个野生动物迁徙的过程中，它是需要几个因素，一个是它的这个食物，和这个包括它的这个越冬繁殖这些因素，如果说不是我们人工的去破坏它。然后改变它的习性，我觉得这个就不算是破坏。所以在这个动物有一个自然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通州大运河，包括这个绿心公园，就这种大尺度的公园建了很多。我们建公园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态环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动物觉得环境也好，然后我们就是说这个能给它营造更好的环境，是相当于是帮助它，而不是说破坏它。但是不管是谁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好或者是自然环境比较这个优美的地区进行一个作为自己的生活空间。 是， 所以这点这恰恰证明了我们的绿心公园建设到现在为止发挥的生态作用。 非常好。那么我们游客刚才说了保育河游客是不能进去的，但是在绿心公园里其实还是能够看到这些野生动物的是吧？ 能，这个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在公园里现在包括就刚才说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庭的周边可能也会有一些野生动物，不光是在这个公园里边，但是只不过是有些人可能是不太关心这些这个具体的野生动物的情况，所以他可能见的比较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在里边我也曾经去过好几次，就是在里边什么像喜鹊啊、乌鸦啊这种，包括还有刚才说的这个麻雀这种动物，还有松鼠什么，这些都是还是很多的。刚才就说的除了绿心公园，我们的其实周边的小公园也有很多，里边的这个野生动物种类也是非常丰富的。刚才说的这个柳荫公园，紫竹院公园、玉渊潭公园， 像我们电台附近的日坛公园， 这种的鸳鸯都是特别 多， 对 啊， 特别鸟很多。 包括我们这个另外一侧的这个，就沿着这个河边的这个， 这种动物都会很多，因为包括我们现在就是说 庆丰公园，我想起来叫庆丰公园， 庆丰。 像鸳鸯和绿头鸭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 啊。 那因为鸳鸯这个在我们第一次调查的时候，北京市全市范围内才有200多只，到现在为止，我估计这个2000只可能都不止。 嗯，现在咱们其实刚才节目一开始您也说，咱们现在在搞的这个百万亩的造林工程，还有增采盐绿的这些工程，应该说对于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持以及这个提高，其实都有很好的作用哈。 对，这些呢，就是还是回到那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提高这个生态系统多样性。 嗯， 用生态系统多样性呢来提升这种物种多样性。那么像我们增采盐绿工程，实际上就是就增加了这种采叶树种啊、食源树种啊这种，首先是树种的多样性。 嗯， 然后呢，包括延长的绿期，这个有一个美观上的作用。包括呢，就是我们更多的采取了一些适宜于北京生长的这种乡土植物，蜜源的、食源的植物。 蜜源是什么意思？ 蜜源就是说它那个花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对 花蜜，蜜蜂会来采蜜是吧？ 对对对、 哦， 有利于这种小蜜蜂啊，什么蝴蝶呀、啊，他们过来。 食源是食品的食。 食源对。哦，像我们现在这个能看到，现在秋天正好叶子落了，我们看到好多树上那种海棠果儿 啊， 很鲜艳。 银杏 这些对，银杏，包括像现在远郊一些，我们有些气管的这个就是山核桃啊什么那些，它这些呢都给小动物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食源。 嗯， 这也就是像季主任说的，它愿意留在这个地方，它把这里当作适宜它生活的栖息地。这就是通过我们这些工程，包括我们这个平原造林工程，特别在第二轮的时候提到了这个乡土食源长寿、抗逆美观这种树种选择原则，并且是搭建这种辅层异龄混交的这种方式，就是营造这种近自然的这种生态系统。 嗯， 这样呢，小动物啊，还有各种包括下面的这种植物、微生物，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 哦。那像这种人工林，我们知道它也会可能会有一些有害的生物啊等等，是吧？就是它就是人造林是可以满足这些小动物的它们的这种各种生存的需求吗？ 这个我想是咱可以这么推演一下。 嗯， 就是说我们说天然林是比起人工林来说呢， 嗯， 就是因为它具有更加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更加稳定的那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更好。 嗯， 因为它经过了千百年的演进。那么人造林呢，在起始的时候相对来说它的这个生境系统是相对脆弱一点的。 嗯， 但是我们就说了，就是在我们人造林基础上，下一步我们经过很好的经营和养护啊，然后呢它也会自然的形成一个演进的过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的西山，现在很多老百姓都会去西山森林公园，离着城区也不是特别远。然后呢，它其实整个西山区域在咱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完全就是一个荒山，几乎是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呢经过这个好几轮大规模的这个造林，实际上也是咱们北京绿化造林的开始。 嗯， 再经过这么多年的养护，现在它那里面无论是小动物啊还是各种植物，包括地被都非常的丰富，监测显示现在豹猫都有了。豹猫它是一个在咱们北京这个地方啊，没有特别大型兽类的情况下，已经是相对于是食物链的比较顶端的位置，它只吃肉的。 哦， 所以有它存在就意味着下面还有供它吃的兔子啊什么这些东西是吧，然后以及草啊这些，包括菌类果品，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物链，它完全是人工造林。 嗯， 也就是说我们人工造林和天然林之间，它并不是一个这样一个生硬的那样一个壁垒。 嗯， 我们通过很好的经营，它就是同样可以具备这种稳定的生态系统。现在呢，就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吧，我们从我们原绿化角度，现在造林这理念也一直在变。最早呢是说，因为都是荒山嘛， 嗯， 最早要绿起来，后来呢我们要把它美起来啊，老百姓看着赏心悦目。现在我们还要让它活起来，不光有树，还有水，还有鸟。这样一个样子，这样老百姓咱们走进去就能感觉像真正走到了大自然中。 嗯，还是非常好的哈。然后刚才因为说到了公园，宋彦军就说我们家门口的玉渊潭公园野生鸳鸯还给建立了鸳鸯岛点赞，这就特别棒了。还有8398MI 说了，新闻报道说北京的野生动物还有蛇、鸳鸯、褐马鸡、小足头蝠、香鼬，是吧？这个就算是 很专业了， 很专业。有一些品种就是 应该说不算特别多，叫什么极小种群，或者是不是咱们现在对于这些就是珍贵的这个野生动物植物也会有很好的这种保护措施，是吧？ 刚才说的这个野生动物，大家说的种类也都很多，包括这个最了解的知识也非常的这个丰富。其实从动物上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保护，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一些措施，但是从这个管理上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也不光说这个野生动物多了就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它这个既然说这些动物它就有两面性，一个是这个对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一个证明，说这个动物种类多少，这个数量多少，可能是我们生态环境的一个这个指示的一个指标。然后另外的话，也可能带来其他负面的这个作用。其实本身就比如说这种不适合在本地生长的，或者不适合在本地生长的 外来的物种，是吧？ 对。 现在对于这个大家有一定的认识，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哈。 对，因为有些物种就是大家在养的过程中，包括我们原来说的巴西龟是吧，包括这个鳄龟，都觉得挺新鲜挺好，然后买回来做宠物，但是养到一定程度之后，发现它确实不适合养殖，或者是养腻了养烦了，它有些人就比如说这个就可能给 弃养了 扔到外边去。其实开始的时候，因为这些物种它是外来的物种嘛，对我们的本地的环境它是不适应的，但是随着大家弃养的多了，我们的环境种类也很多，就是它在不同的区域有可能适应了我们的环境，慢慢的在野外形成了一个种群，可能就会对我们当地的物种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其实不光是动物，还有植物，因为我最近就看就是大家朋友圈传的比较多的，就是有一种花叫一枝黄花，是吧？ 对， 它名字就叫一枝黄花。 对，前两天我还真特别关注过这个物种，因为在南方比较普遍，就是这个物种的话，每年的这个繁殖能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一有它一生长的话，其他的植物是没有生长的空间的，所以会造成其他的物种是绝对没有，而且这个要求就是我们如果发现了及时上报，会及时的就给它铲除 哈。因为我看它成片的，看还挺好看的，一片的这个黄花， 就是因为它长得太多，它对上层的空间还有地底的这空间需求的比较大，然后其他的物种在里边是没有生存的这个空间的， 所以对于这些外来物种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分哈。尤其是就是这个入侵的植物和一些外来的这个野生动物，会对我们本地的这些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呢，就是一定是大家就是刚才您说的，看到的话是要上报的哈，然后不要随便的放生，这个以前您在节目里头也反复的跟我们说过。然后咱们对于一些稀有物种，现在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保护，会采用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稀有物种的保护，其实从管理办法上，一个是咱们刚才说的给它栖息地营造好，另外就是这个迁地保护，然后迁地保护就是把这个特别濒危的物种，刚才就像说的极小种群，我们通过人工繁育的方式，然后数量多了，然后慢慢的再返回到这个野外去，因为这个在这个保护上，可能大熊猫是一个最成功的这个案例，因为熊猫当时发现的时候数量特别少，然后通过我们人工繁育，然后慢慢增加它的这个数量，然后通过人工繁育成功的这个个体，然后慢慢这个给它锻炼驯化，让它适应野外的这个环境，然后我们再给它放到野外去，通过人工的方式补充野外的这个种源，就是像这个朱鹮也是这种状况，就是当初发现的时候有7只，然后通过人工繁育，种类这个数量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人工养殖的这个种群给它放到野外去。然后另外就是一个是就地保护，就地保护其实大家说起来很简单，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封山育林，是吧？就是包括这个像比如说藏羚羊的这个保护，因为它到其他区域很难成活，我们就在当地给它加强执法，加强这个保护，就不给它挪到其他地儿去。然后它的这个数量增长的也很快，从原来的这个几万只，现在又慢慢又恢复到将近30万只。就这些物种上，就是每个物种都有不同的这个特点和措施，因为有些。就为什么采取不同的措施要根据动物的这个习性去考虑，你就比如说有些动物像麻雀是吧，这种动物它可能就是靠它的大量的繁殖来这个生存下来，所以像这种物种的话，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中就不要过分的去关注它了，因为这比如像这个大熊猫，或者是像这个我们北京比较常见的就是在石路房山，就是山区比较常见的黑冠，是吧，这种个体它在野外这个数量非常少，然后只能通过我们，就是比如说它受伤的话，可能通过人为的这种方式，然后给它救回来，然后去保证野外这个个体的这个生活。 那如果我们看到受伤的这个野生动物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大家也不用那么这个紧张，是吧？因为动物它本身在野外，包括我们的人，这些也是有可能受伤或者是这种意外情况都是会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大家都具备了这种初步的判断的知识，我觉得应该科学保护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有时候不是说因为它这个受伤了，或者是你发现觉得它应该被救护就去采取措施，因为我们要科学的判断，因为有些动物可能暂时的，比如说这个缺水啊，或者是食物短缺，通过我们那种补充，这可能就会恢复。然后这个或者是比补充一点水，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这都了解一下这个，就是简单的野生动物救护知识。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幼体，是吧，要区分那个不同的情况，有些是刚孵出来的幼体，比如说鸟类这个，是吧，就是把它的这个幼体我们建议能放到，就是如果说在野外发现它能放到它的巢里，那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另外幼体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说它在这个成为成体之前有一个试飞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动物，我们就不建议人为的去过分的干扰它， 让人家自己去学， 对，因为它的父母会在旁边看着它， 哦， 然后就是相当于在教它这个过程， 嗯， 如果我们人为的给它拿过来，就是相当于是阻止了人家这种进步的这个过程，对， 也是不行。 因为这个有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有一个文章写得很清楚，就是里边有个鸳鸯，也是这种情况。因为鸳鸯从孵出来到它从树上跳下来，它就不再回到那个窝里去了。 嗯， 然后有的市民一发现这个，就把它一窝小鸳鸯就拿回来了。 嗯， 然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也是指导他，然后告诉他再给他放回去。然后就是在这个民警的这个带领下，拿着箱子刚走到那胡同口就放出去了，然后那时候还没找到他的妈妈， 嗯， 然后再往前轰了一点儿，就给他转了一个弯儿，然后他妈就从那儿直接就飞下来，那个鸳鸯妈妈就从这直接飞下来，去领着那波小鸳鸯就直接就飞 走 了。这个真的特别，这个鲜活的例子证明了我们不需要过分的去关注野生动物，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伤病的野生动物， 嗯， 我们救护中心也可以去接收，或者是各区也有相应的救护机构。 来，公布一下您家的电话， 89496118，这是我们 89496118， 对，这是我们的野生动物救护热线。 哦， 嗯，另外就是各区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职责。大家都 刚才您说微信公众号是可以看到这些信息，叫什么？ 我们的可什么？ 可以。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也有一个公众微信号，里边会介绍相关的知识。 就叫北京市 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是 我们单位自己的一个公众号。 哦。 然后里边就把我们的救护的案例呀，这些东西都会在里边有展示。包括去年的时候，我们在通州救了一只秋沙鸭，也是那种问题，就是冬天的时候，这个秋沙鸭，被冻到这个河面上了，它正好是这个吃了那个带鱼钩的那个鱼， 哦， 然后我们就经过这个努力，大家各方的，包括这个防火队员啊，包括也到那儿去给它救，最后我们成功的救活放回去了。 好，时光雕刻说颐和园就有一对黑天鹅特别好，冬之梦说北京还有大野驴，然后朋友们还说到这个还有很多这个乌鸦。最后一点点时间，冯处跟我们说一下下一步针对生物多样性有什么规划。 也感谢各位听众啊，这个下一步呢，对于生物多样性来说呢，我们觉得要从这么几个方面去做。一个呢，就是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编制这种生物多样性的规划，包括栖息地的规划以及重要的工程和任务安排，更好的营造我们生物多样性的系统和保护工作。第二呢，是加强这种监测，用从科学性系统性呢进行监测，建立监测网络。第三呢，我觉得也想借此平台啊，跟大家说一声，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呢，实际上光靠政府是不行的，是咱们老百姓们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那么呢，我们也以后呢也会加强相关的宣传，也希望呢更多的市民来关注支持我们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营造更好的家园。 好。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城市绿心给副中心带来了更多生机，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我们和野生动植物既是朋友又是伙伴，相互依存又相互影响，我们保护着它们，它们也在改善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也再一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想请这个季主任再说一下公众号和电话，要不您再说一下。 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啊， 我们的救护热线是89496118。 公众号就刚才说的这个名字哈。 对。